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实施八年后，汽车三包政策终于要升级换代了。近年来，失速、熄火、漏油、减配种种质量问题，导致车辆维权的事件越来越多，甚至上演了一些令人意外的维权场面。汽车维权难成为消费维权的一大难题。在大家的期待中，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有了变化。近日，新的汽车三包规定公布了，并将于2022年1月1号起施行。针对汽车领域长期以来的老大难问题，汽车新三包规定扩容提质有哪些新的规定和重大变化？本着推动消费者利益最大化进行的调整，能为车主解决哪些后顾之忧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关注汽车三包政策升级换代，新三包规定新在哪里呢？我们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新闻访谈。 大家好，我是陈磊。首先有请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颐和中弘律师事务所的卢云律师。卢律师，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的副秘书长，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的陈英江院长。陈院长您好。 大家好。 好，家用汽车产品修改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呢，我们也称为三包政策哈。顾名思义呢，就是包修、包换和包退。那么新版的汽车三包规定的第一章呢，就明确规定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的家用汽车产品的三包适用这样一个规定。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怎么理解家用汽车哈？哪些车是属于家用汽车呢？比如说像这种行车证登记在私人的名下，但是实际用来当做滴滴出行，这样的一个车辆，它属于这个范围吗？陈院长， 首先它限定的范围呢，就是家用的汽车。那么这个家用汽车呢，实际上就是指我们的消费者，或者说我为个人或者说为家庭的这种生活消费而去购买的这种汽车的这种产品。那如果你是个人名下买的，确实是用来运营的，或者是用来这一种开出租啊，或者说开其他的这种甚至拉货的这种，那我觉得它可能那种它实际上就不属于这一种家庭消费的这个范围了，那我觉得那个就不在我们的这个三包规定之内了。但是我觉得如果出现了这种问题，它同样可以去依据合同法和这个产品法的相关规定。 所以哪些属于家用汽车它是有一个严格的标准的。我们再来看跟2013版相比，总体来说汽车三包规定的总条款数从13年的48条降到了现在的42条。不过虽然这个条款数进行了精简，但是却新增了很多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规定。其中呢，7天可以退换这一条呢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所以我想我就全文来分享一下哈。家用汽车产品自三包有效期起算之日起7天内，因质量问题需要更换发动机、变速器、动力蓄电池、行驶驱动电机或者其主要零部件的，消费者可以凭购车发票、三包凭证选择更换家用汽车产品或者退货，销售者也应当免费更换或者退货。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电商平台早就实行了7天是无理由退货，现在有很多地方呢也出台了地方法规，也实现了线下可以7天无理由退货。但是汽车行业经销商一直以来是不接受7天退货的。那么这次呢提出来哈，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呢可以7天退货，而且要求销售者要免费的更换或者是退货。那么首次提出车辆7天可以退换，对于汽车市场来说有一些什么样的意义？卢律师。 这个确实是这次新的三包规定的一个重磅性的一个条文哈，也是一个在汽车消费品中出现了一个首创性的这样一个规定哈。实际上对于7日退货呢，我们在很多领域其实大家非常熟了，特别是我们消法啊，对于这个线上购物非现场购物的这种7日无理由退货，就是大家已经非常的熟悉了。但是在汽车领域中，其实这次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因为实际上按照这个消法的24条规定， 就是如果他提供的这个商品或者服务是有质量问题的，是可以按照相关规定啊或者约定啊进行这个修理更换和退货的这些相关的义务。但是在实践中呢，就老板的那个三包规定啊，对于汽车的修理更换特别是退货哈，是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程序的。而且呢在实践中哈，它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就比如说发动机同一零部件或者主要零部件几次以上的，然后才能达到它这个标准。但是呢消费者在实际修理的过程中其实很难确定说我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同一零部件，是不是同一部位同一原因修理的，那往往消费者是没有办法去判定的。所以呢导致在这个13版的汽车三包规定通过之后呢，其实在现实中发生的这个退车的案件是非常非常少的。那即便有极个别的能够去退换货的，可能也是我们媒体有报道的哈，通过各方的这个努力才能够去实现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汽车它本身在消费品来讲是一个比较大宗的消费品，而且呢它的这个零部件技术方面各个方面确实比一般的这个消费品要高得多。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消法修改的时候哈，那么实际上是当时从举证责任的角度来讲，是把汽车纳入到这个耐用品作为一个举证责任倒置的一个消费品的。但是呢在这个汽车三包规定里边，由于对于汽车修理更换退货的这个条文呢确实是比较繁杂，实践中呢又不太好确定，所以这次呢开宗明义的在我们新的这个汽车三包规定里面提出来了这个七天可以退换的这一条。我想这个对于消费者购买车辆之后在短时间内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的一个法律依据。那么从这个生产和销售环节来讲，那么如果说有了这个质量问题七日之内退换车的话，那么对产品质量更高的要求，倒逼企业你要去强化这个汽车的质量的一些监管啦、检查啦，然后去进行这个相关的制度的落实，相当于我觉得对于整个汽车产业和汽车流通的这个行业来讲都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主持人， 其实是有利于汽车行业更良性的发展。我们知道哈，这个三包呢是要在一个有效期之内的哈。新版的汽车三包规定呢是要求家用汽车产品的三包有效期不得低于2年，或者是行驶里程在50,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这里有这么一个说法。那么包修期呢是不得低于3年，或者是行驶里程60,000公里，也是以先到者为准。想问一下陈院长，就是这个以先到者为准，具体来怎么理解？那为什么要设立两个有效的标准，一个时间标准，一个里程标准？ 这个以先到为准的，它的意思就是说，只有同时满足时间和里程这两个标准的时候，你才能享受这个三包服务，或者说这种包修的服务。如果一家企业它承诺的这个三包期是2年，或者说行驶50,000公里，那意味着不管是你时间满了两年，还是里程达到了50,000公里，只要其中的一项它是超过了，那说明它就超过了这个三包期。也就是说你要只有两个同时去符合的时候，那你才能够享受这一种三包的服务。那我觉得之所以要设立两个有效期的这一种标准，我觉得这是因为汽车它的这一种损耗啊，它不仅是跟这个行驶的里程，还跟它的使用的时间都是有密切关系的。如果消费者买了一辆汽车，你买了之后一直不用，哪怕没跑多少这一种公里的数，但你达到了一定的时间，它这个汽车的性能也会大大的降低。那么反过来，如果你买了一辆汽车，你每天没夜没日的去开，那你要不了多久，这个汽车也会损耗的非常的一个严重。所以我觉得呢，同时设立了时间和里程的两个标准，这样呢取一个相对来说，它你达到了一定的使用量，你是使用的特别多，或者说你使用的时间也达到了一定的期限，那你就享受这一种三包的这一种服务。我觉得这样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公平的。 那么这个包修的日期呢也是有相关规定的。我们看到旧版里头的规定呢是说从销售者开具购车发票之日来计算。那么相比旧的汽车三包规定哈，新的三包规定呢是说从汽车的交付之日来开始计算。为什么要对这样的一个日期来进行修改？ 其实老版的时候呢，我们只是强调了 这个三包期是要从购车发票开具之日起进行计算的。但是呢，根据我们汽车的这个消费习惯哈，确实有的时候看车啊、验车，然后提车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交车，包括开票，它确实时间是会出现一个前后不一致的情况。那特别是呢，有的消费者可能没有特别强烈的去开票的这个意愿，可能大家最关注的时候，问的最多的时候，这车我什么时候能去提车？所以呢，这个提车其实就是一个交车，它是根据这个交易习惯来看的。但是呢，这个日期的确定又与我们这个三包期，包括包修期的这个起算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可能往往我们看到现实中啊，有一些极端的案例，可能你这个票早开了几天或者晚开了几天，恰好在那个时间差里边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呢，就直接可能会影响到这三包政策的能不能，消费者能不能去享用这个三包政策。所以呢，这个有的时候真的就差那么，人家说这个保险差一个小时都不能差哈，这个汽车开票也是差一天也是不能差的。所以一旦差了那么几天，中间出现了时间差，可能就会导致消费者不能够按照这个三包的这个规定去享受一个三包期。而这个呢，在实际交易中确实又存在了一个交付跟开票时间不符或者说不一致的这样一个交易习惯。所以呢，这次的这个新的三包规定呢，相当于是把原来的这个三包规定呢，更加的按照这个汽车交易的这种方式进行了一个合理的变化和设置，这样的话呢，也更符合我们消费者去选购车去提车的这样一个交易的方式。主持人， 所以这样一个小小的改变可能是经过了很多的这个案例的积累哈，总结来进行改变的。那么我们说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三包呢？新版的汽车三包规定将三包有效期内同一个质量问题，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个累计的修理哈，如果累计修理超过5次或者整车的累计修理时间超过30天，这确实之前的一个规定，那么现在呢是缩减为4次和30天。我想问一下陈院长，就是这个次数和天数在过去的汽车维权案例当中是不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维权的一个争议点，然后减少次数和缩短天数哈，这个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利好？陈院长。 首先我觉得享受这个三包的这个条件哈，我觉得只要不是人为的问题导致的这个车辆出现了这种问题，那我只要它在三包期限内，我觉得就必须要享受这种三包服务。比如说开车的这个人或者说消费者，你是喝了酒去开车，或者说没有驾驶证的去开车，那么导致这种车辆出了问题，那我觉得像这些情况，我觉得它显然是不在这种三包范围之内的。那么至于关于就是说说到这个累计维修了，从5次改到4次，从那个累计修理的时间35天改到现在的30天来换车哈，总体上来说对消费者来说那你肯定是利好的，因为以前你要5次是吧，那么现在只要4次，减少了1次，那么时间也减少了5天，那总的对消费者来说确实是一个比较利好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哈，在三包有效期内，这个三包有效期内它的时间是固定的，相对来说也不是那么长的，那么同时呢它还要符合同一个质量问题累计的维修，不管是4次还是5次，我个人觉得这种那个次数，它这是要同时3个条件，一个是三包期内，第二个同一个质量问题，第三个要修理4次到5次。其实这种真正达到这种换车的这种条件，我觉得确实还是比较苛刻的。那么整车累计修理的时间呢，超过35天或者说30天，是吧？我觉得像这种哈，它也是要同时符合2个条件。那么呢，第一个呢是要在三包期内，第二个是你累计的修车的时间要超过35天。35天一般你比如说按2年这个三包期，比如说是按2年来算，你平均1年你大概要是吧，大概要18天，或者现在呢压缩到15天。其实这个我觉得要是说这么老去修，消费者确实还是比较难以去接受的哈。所以在以往的这种汽车维权的这种案例当中，给我个人的感觉更多的可能是一些维修，或者说有一些汽车的这种销售欺诈。我们也要客观的来看，你像汽车这种哈，它也是高消费的这种工业的这种复杂的产品，如果动不动就换车或者退车，那对车企来说呢确实也是很难承担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关键还是要找一个平衡点，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现在对消费者来说这一条还是比较苛刻的。 嗯，所以这个新政的实施哈，距离现在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接下来也许还会有一些比较更为具体的细则出台。那么这次关于三包的还有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是对于在哪里做维修保养有了比较明确的一个说法哈，就是此前好像如果说用户没有在其购买的 4S 店做维修保养，经营者经常会拒绝来提供三包服务，是这样吗，卢律师？ 应该可以这么说，因为在很多的司法案件中呢，我们看到如果说发生了一些车辆质量问题的时候，那么 4S 店呢或者说这个厂家呢会说，那你一查这个维保记录啊，你之前是没有在 4S 店正规所谓的这个4S 店去进行，或者说购买的这个 4S 店去进行，那么他可能会以这个理由作为一个后续不能够享受他的三包服务啊，甚至说由于你没在他这儿做这个维保，那可能这个车辆出现了一些质量问题，他可能都会有一些相应的责任的推脱，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会遇到过这样的一些说辞。但是这次呢，我们在三包规定里面其实已经这个有明确的条文就列出来了，禁止呢以这种强制性的这个保险去推脱这个消费者他所需要承担的一些责任，也就是这种我们所说的强制保养的行为哈。因为这个问题的根源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讲，它是剥夺了消费者的选择的权利。我买了车之后，那么买车行为发生之后，至于我在哪儿修，我在哪儿保养，那是消费者自己的权利。但是呢，确实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啊，从这个 4S 店的经营来讲，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整个在后期汽车行业发展的过程中呢，这个汽车的销售可能对于 4S 店来讲，它并不能够去获得更高的一个利润，那它只能去通过售后啊、维修啊、保养啊去换取这样的一些利润哈，甚至说我们了解到有一些这个 4S 店他卖的车他真的是亏本在卖，然后呢他可能去通过达到一定的量去拿这个厂家的返点，然后去通过这辆车后期的一些维保再去换取一个这样的一个经营的成本。所以呢，这个当然也是有一些汽车品牌管理办法哈，一系列的法规的一些影响，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其实逐步在规范，包括这次这个三包规定哈，就是因为在很多现实中发生了这个厂家 4S 店你说你没在我这儿保养为由，然后不给你提供这个三包服务，甚至说你车辆出现了问题都不是我的责任，是因为你在外头在其他地方去修理的责任，甚至我们看到曾经哈也是媒体报道过，你车辆出了问题我说是你油的问题，或者是你车辆出了问题我说是你行驶习惯的问题，或者是甩锅到路面的问题，其实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哈。那么我想这样的一些言论呢是需要通过这个法律法规的这种规范性的去予以进行一个加强和强化。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很明确了哈，经营者不得限制消费者自主选择对于家用汽车的这个维护保养的这个企业，并且呢也不得将这个将这种行为呢作为拒绝承担三包责任的这个理由。所以呢我觉得这样的话呢，一方面呢是赋予了消费者的选择的权利，那其实呢表面上看似是打破了这样一个维修和保养的这样一个潜规则，但是它实际上呢是能够去促进这个行业，促进这个维保的一个充分的市场的竞争，打破这种所谓的垄断，然后呢也能够反着去倒逼这个汽车行业究竟它的销售、它的维修、它的保养以及这个行业的发展的点在哪里，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性的突破，主持人。 嗯，可能一个小小的举措会促使这个行业的一个转型和反思，但是也有一点，包括刚才卢律师也提到了，现在我看到有经销商留言也会有不同的疑问，就是说像一些小的维修店啊，他可能觉得是没有资质的，那么他们的这个维修水平怎么样，如果说车辆在没有资质的小店维修产生了问题，他还能够享受三包，那么经销商就会说了，是不是对我们经销商啊，对汽车厂商是有失公平的，我们怎么看这个经销商的困惑哈、啊？同时想问一下陈院长，离这个新三包政策正式实施之前还有一段时间，是不是可能还会有一些比较细致的这个实施细则来出台，比如说包括地方的这个实际的操作规则啊等等，陈院长。 那么这次的新的三包规定，它明显呢就对这一块做出了一个具体的这个规定，那以后呢就确实是可以促使这一种 4S 店包括其他的这一种维修的机构哈，就是你可能就要更充分竞争，相对来说哈，维修的这一种相对来说它会专业一些，或者说要靠谱一些，它对你的这种车辆，因为它专门是卖这种车和维修保养这种车的，那它相对来说对你的车辆也是会更了解一些。 只要你这个 4S 店的价格不是说比外面贵的太多，我相信大多数的这种车主还是愿意去 4S 店去服务的。如果你要是像以前那样，就是说我就用这种逼着你大家，反正你都必须到我这里来修，那我就故意把价格提高，那以后这种情况，那消费者可能就说他有更多的选择，那我可能会选择更多其他的这个维修机构去维修保养。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确实也是应该明确的，就我们消费者有更多选择的时候，但是并不代表说你随便去找一个没有资质的，或者说找一个个人的这种随便的去修一个小厂去修，是吧？那我觉得我们的消费者还是要选择一个有资质的一个正规的这种维修机构去维修，你要找那种有维修资质的工人来维修，否则的话你找一个完全他不懂这种车辆的，他去人为的把这个车辆给修坏了，那我觉得他们确实还是有可能会拒绝这一部分的这种三包的服务的。所以呢，总的来说，我觉得在这个新的三包规定实施之前，如果能进一步的去明确这些细节，这个对将来呢，去减少这种纠纷，减少这种麻烦，我觉得确实还是有必要的。无论是对这种汽车厂商啊、经销商啊，还是这种消费者，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利的。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说，能够提前去明确一些这样的细节，可能还是一件好事。 的确，无论商家还是消费者都需要诚信。如果说商家拒绝履行了三包法，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新版的汽车三包规定哈，相比旧版的有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在旧版里头是这样说的，处以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新版的规定啊，这个罚款最高呢可将近500,000元。罚款从之前的顶格就30,000元到近500,000元，如此大幅的这个变化，释放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卢律师， 这个显然是要增强对于经营者的这种约束力，然后要加大对于消费者的这种保护力度哈。因为我们经常说法律它之前是一个规范的作用，那么除了规范之后呢，最后还要达到一个惩戒的作用。那么这种惩戒作用不光是对于已经涉嫌违反法律的这些人员的一个惩戒，而且呢也要对其他的这个社会的行业或者主体呢要有一个教育和引导的作用。所以这是我们经常讲的法律的作用，并不是说在于说我为了罚而罚，而是通过这样一个规定让大家去敬畏法律，让大家去这个能够去遵守法律哈。而且呢现在其实这个关于这个罚款的这个事儿呢，新的三包规定呢是说你只要是故意拖延或者是无理拒绝，其实这个也是参考和借鉴了原来我们总局的这个解决消费者争议处理办法的一些表述哈。就你还别说你拒绝，你只要是这个故意拖延，你三番五次的我找你，你不给我解决，或者是你以不正当的理由去拒绝的话，那这时候呢你就应当按照这个消法的56条执行。其实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这个顶格罚到50万，就是他把这个指向了特别规定，然后呢因为消法56是特别规定，所以呢在特别规定里边有这个顶格处罚50万元的一个罚款，所以呢我们这个三包规定呢就引用了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哈。而且这里边呢其实还可以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原来关于汽车是否适用消法是有一些争议的，因为原来呢大家都认为这个汽车是属于奢侈品啊，或者是属于一些这个不太属于这个一般的消费品，所以呢对于这个消法适用是有争议的。但是这些年呢随着这个家用汽车的普及，随着整个汽车工业产业的这样一个发展，就汽车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一个消费品了。所以呢我们在司法的实践中和现在在法律的认定中呢，基本对于汽车消费类的这种产品是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其实刚才那个陈老师也提到了哈，在汽车消费领域中有很多的这种欺诈的案件、退一赔三的或者是损害消费者知情权的案件，其实它都是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汽车三包规定也跟消法去进行了一个对接，也是实现了汽车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主持人， 好，我们再来看哈，新版汽车三包规定呢，在原来基础上呢，有一个比较大的幅度修改的内容，可以说是一个增加的内容哈。那么就是引入了和新能源汽车相关的技术条款。那如果说在现在哈旧版实施的这个情况下，如果新能源汽车的产品质量发生了纠纷，一般是依照一些什么样的规定哈，怎么样来处置的？那对于经销商和消费者来说，带来了哪些困惑和困扰？卢律师。 目前因为这个新的三包规定还没有实施哈，我们在现状呢，其实应该用一个词就是比较尴尬，就是确实这个 它没有一个关于之前呢是没有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三包规定，但是呢像原来的三包规定又不太能够适用，像这发动机啦什么变速器啦这些都没有办法适用，所以呢其实就是从汽车三包规定出来不久，其实新能源车就有了非常大的发展。这个时候呢我们行业里边的人就一直在呼吁说三包规定要尽快的去进行修订和这个出台哈，否则的话对于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三包实际上是个空白。但现在呢可能我们就只能依据这个比如说合同的相关约定啦，产品质量法的相关规定啦，还有呢像一些这个广告宣传里边的这个标注的这个里程啊或者是续航里程这些数啊电池容量啊，通过这些能够去对它的这个销售和这个经营行为去规范。那么随着这个新的三包规定出台和实行呢，那么对于这个新能源车的三包问题，我想这是填补了一个巨大的空白。 是的，因为新能源汽车相关条例的计入呢是汽车三包新版本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哈，我们对此也进行了梳理，接下来通过一小段的片花来了解关于新能源车的三包内容。具体来看，新版汽车三包规定当中与新能源汽车相关的条款主要有六处。第一，新版汽车三包规定要求生产者将家用纯电动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品的动力蓄电池在三包有效期内的容量衰减限值明示在三包凭证上。第二，新版汽车三包规定将动力蓄电池行驶驱动电机作为与发动机变速器并列的家用汽车主要零部件，纳入免费更换总成的规定范围。自销售者开具购车发票或者交付产品之日起60天内，或者行驶公里在3000公里之内，以先到者为准，发动机变速器动力蓄电池行驶驱动电机的主要零部件出现质量问题的，消费者可以凭三包凭证更换，修理者应当免费更换。第三，新版汽车三包规定将动力蓄电池行驶驱动电机与其主要零件反复发生的质量问题纳入退换车条款。第四，新版汽车三包规定在退换车条款当中补充了家用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起火的故障，自销售者开具购车发票或者交付产品之日起60天内，或者行驶里程在3000公里之内，也是以先到者为准，如果出现了动力蓄电池起火的问题，销售者应当免费更换或者退货。第五，在三包有效期内，如果动力蓄电池行驶驱动电机累计更换2次之后，或者动力蓄电池行驶驱动电机同一主要零件因其质量问题累计更换2次之后仍然不能正常使用的，消费者可以选择退货或者换货。第六，在三包有效期内，动力蓄电池行驶驱动电机因质量问题累计修理时间超过30天，或者因为同一质量问题累计修理超过4次的，消费者凭购车发票、三包凭证选择更换家用汽车产品或者退货，销售者应当更换或者退货。相关的规定呢是比较具体而且细致哈，也考虑到了新能源车出现问题的方方面面。那么陈院长，在这6条规定当中呢，您是比较关注哪方面的问题？我们怎么来评价新三包规定当中对于新能源车如此具体而细致的规定？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把里面的一些新的，比如说像动力蓄电池啊，包括行驶这个驱动电机啊，把这些部件它都明确的列入了是属于汽车的主要部件。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7天的出现这种发动机啊或者说变速器啊这种出现严重质量问题的，那么消费者呢是可以去要求退车或者说换车的。那么这次新三包里面呢，它明确把这种动力的蓄电池啊，包括这种行驶驱动电机，像这些部件都明确的列入了这种主要部件。那么像以后这种问题，比如说这种部件在7天之内如果出现了问题，那它是可以直接的去退车的。那么以后呢，它像其他的比如说60天以内的3000公里以内的这一种情况，那么它出现了问题它可以免费的去更换或者说退货。所以我觉得关键的是把这些主要的部件给明确了，同时呢把它退车和换车的这一种具体的这一种条件也给明确了，我觉得这个对将来的这种新能源汽车的这一种纠纷的解决和消费者的权益保护都是非常有利的。 嗯，相关的规定越具体越细致，对于这个纠纷的处理呢是越有针对性的。刚才我们是选择了汽车新三包规定当中呢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内容哈，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解读，确实有非常多的变化。那么总结来看哈，这份我们说现在来看是史上最严的汽车三包规定，主要在哪些方面有了突破？陈院长， 首先是在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方面有所突破，因为增加了以前的那一种像七天出现这一种主要部件出现问题之后可以退可以换，你像以前这个西安的那个奔驰车的这种事件，它就是因为消费者刚买了一辆车开出去 4S 店没多远出了问题，那么严重的是发动机就要换，但是发动机换的时候呢，消费者觉得我这个车还没有开到家花了几十万你就只能换车，那消费者可能就不能接受。那么这一次呢是明确的增加了这么一个条款，那么在七天之内如果这个汽车出了质量问题，需要更换变速箱啊或者发动机这种主要部件的，那消费者可以退车可以换车。同时对待这保修期内连续出现这种质量问题的这种，把这些条件都有所压缩。那么第二个呢是对经营者提出了更严格的这种三包责任的要求，这样呢也有利于去倒逼这种汽车的这种企业或者说它的经销商不断的去提升它的产品质量和服务的这种水平。那么第三个呢是增加了这种新能源汽车的这种有关的这种规定和条款，这样呢为将来的这种发展包括消费者遇到问题之后的这一种纠纷的解决都提供了一个法律的保障。我觉得总的来说对消费者也好，对这种汽车企业也好，还是对这一种维修和经销的企业来说都是一个利好的消息。主持人 好，那么这个新版的汽车三包规定哈，对于汽车市场的发展来说呢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请教卢律师。 这个影响呢应该用几个关键词可以概括哈，一个呢是规范，第二个呢是细化，第三个呢是发展。因为从这个规范的角度来讲哈，原来呢是在这个三包规定中呢可能很多的这个条文基于一些行业的特殊的情况是没有办法执行的，包括行业的一些问题呢可能也没有得到一项有力的这样一个回应，所以呢通过汽车三包规定呢把一些这个具体的制度也好具体的要素也好把它能够去进一步的规范。第二个呢就是细化了那么汽车在修理更换和退货过程中的一些细节性的问题，那么以便于说能够使这个消费者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去有依据的去解决。那第三个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它对于整个行业的一个引领和发展。那这些年呢汽车产品哈包括可能将来还会出现的这种我们传统的这个汽油车以及现在大家这个非常热衷的这种新能源车，还有呢将来可能要出现的这种智能车或者是物联网下的这样一些汽车产品哈，其实它都是在非常的快的以非常快的这个速度在更新和发展。那么这时候呢就需要我们的法律法规从行业的发展的角度能着眼于行业的发展去制定一些规范，然后呢包括这个行业的规范的角度包括能够促进行业发展的一些规定。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不光是说对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其实反过来讲呢也是在去规范和敦促经营者的这个责任，去加强经营者的责任，因为只有经营者切实履行了经营者的这些责任和法定的这些责任之后呢，那么这个行业才能够去进一步的规范和发展。但是翻过来讲，行业的规范和发展之后又能去推动经营者去进一步提升相关的服务，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新的汽车三包规定的出台无疑是对于消费者对于经营者对于整个市场甚至对于整个行业的发展来讲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 的确啊，我国是汽车的生产销售以及现在还是使用大国，那么汽车三包规定的修改可以说突出了问题的导向，积极地回应了这些年来汽车三包的热点问题哈，可以预见将对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推动我国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带来的精彩分析。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天天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